晚上七点，我是张外外。生活的每一步都踏实向前，足够坚持，足够热爱。让我们不忘初心，保持那份对未来的憧憬。News Video 音乐之声的陪伴一直都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News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之声 ，News Radio。 我听着无声的音乐，从心中敲响了世界，每一刻感动的瞬间，精彩的 Music Radio， My friend， 我要我的音乐，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完美他歌丑，人有缺点没有错，如果嫌我太疯， I don't care， 每天就像他手工作，到底为什么依赖却又拯救， I don't think so， 不在乎宇宙痛不痛，没有谁见过真恐龙，我爱自己，我要去放空， Bad habits Bad habits， 对与错谁有资格说，到周末我要去按摩，我要自己快乐又轻松，为何要分类，做自己就应该自恋， Bad habits Bad habits、oh, Bad habits Bad habits 享受、oh, Bad habits 从我该约谁先不能浪费，追着沙飞舍不得睡，身体疲惫走一再面对， 家乡的温度，想说的话说不清楚，难道心里没有数，只是因为在乎，故事周而复始变成事故，一句对不起经过字句重组，我越是着急越吞吐，被说尽话便需要注意律动和篇幅，掌握不住读心术，被守株待兔，请把何时结束，不如我们种一棵树，不如我们跳一支舞，不如我们看一本书，不如我们抱一个有没有帮助，不如我们 想好日定和好如初，我们都没有输，心里有没有数，那一对能从来没有冲突，一直对不起经过自己创作，我越是着急越吞吐，比说情话越需要注意律动和篇幅，掌握不住读情书别守株待兔，请把何时结束，不如我们种一棵树，不如我们跳一支舞，不如我们看一本书，不如我们抱一个有没有满足，不如我们去交流，不如我们去看日出，不如我们去散个步，天黑结束和平共处。 现在是7:06，这里是中国Top排行榜，我是魏野，各位周末快乐，今天是礼拜五，是的，我的节目时间回来了，2月21号，前几天都谢谢孙杨同学帮我来代班，然后今天是礼拜五，今天回到我们的正常节目时段，也就是晚上的7点到12点钟，在今天呢，我们会照例揭晓中国Top排行榜的周榜，这也是我们2025年的第七期榜单，总榜的第1031期，过去的这一周的时间呢，又有很多的新歌好听的歌曲，或者说依然很坚挺成绩很好的歌，所以在今天礼拜五呢，我们一次打包送上在本周来到我们踏榜前20名的歌，请各位做好准备。如果想参与节目直播互动的话，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那在2个小时的踏榜之后呢，今天还是会照例回到我们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环节啊，迫不及待了，所以周五的时间准备好，我们揭晓今天的榜单第一首。 Number 20 本周排在第20位的歌曲是一首全新上榜的歌曲，这首歌来自尤长靖的《去追那束光》，在2月11号正式发行，10天的时间已经冲入我们榜单前20位。 星光在远处闪耀，牵你的手感受你的心跳，沿着爱的等在下一个星座停靠，经历了万千煎熬，我只在乎拥有你的微笑，去看星光燃烧，是我温暖的依靠，去追那束光，寻找心海深处的奥妙，不管多大的风雨，让自由角每分每秒，去追那束光，沿着时空弯曲的通道，穿过黎明的黑暗，把爱的谜底全 多大的风雨，让自由交每分每秒， 星星都亮了。 Number 19。 本周排在第十九位的歌曲，其实在周一的时候呢，我有给大家分享过这一首歌，它是邓丽欣。最近媒体关注的焦点，包括歌迷关注的焦点，都是她曾经的另外一半。今天我在上网的时候看到新闻，她在媒体面前的大方的祝福方力申同学步入婚姻殿堂。那当然了，回到她本身，三月份呢，她是有演唱会的，在香港。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新歌，在本周我们来到了第十九位，叫做《不可得》。 着誓已深知，偏要诈不知，一生里的意义，出生登记那张纸，改不了一个字。是成事，情怎么终结再开始？历史故事，发现了一万次，红男绿女会寻觅两个字，误当启示，如获至宝并。有褒义，临阵退缩，仍活甚贬义。头上刺青，吻下四个字，煞有介事，得到很易，而同时吹熄心中一段苦，失去很易，而随时在孤雁中蔓延。 准妈妈就吃吉斯利安多维片，含0.4毫克斯利安叶酸，九大营养素，科学配方，更适合中国准妈妈体质。吉斯利安多维片，专为中国准妈妈设计。 聪明宝宝喝飞鹤，飞鹤专研智慧营养，飞鹤星飞帆卓瑞含乳磷脂群 DHA 与 ARA 等15大活性营养，100倍益生菌，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聪明宝宝喝飞鹤。 补充多维，中国准妈妈就吃吉斯利安多维片，含0.4毫克斯利安叶酸，九大营养素，科学配方，更适合中国准妈妈体质。吉斯利安多维片，专为中国准妈妈设计。 温馨提示：本时段药品广告，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其实我挺想结婚的， 哪个女人不想当妈妈呢？ 你都要丁克了，有什么生活？ 艾轩这个人口才特别好，很有品味。 老吴是谁呀？ 土著啊！ 我怀疑他是吞托。 一个从事策展工作的高富帅，居然要去相亲网站相亲。 我们生活的每一天都是余生最年轻的一天。 上云听 APP 搜索“二手生活”，情感励志多人有声书，向阳而生，迎娶闪光未来。 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不是，对吧？ 好听在云听。我听着无声的音乐，从心中想象了世界，每一个感动的瞬间，精彩的 music radio。 My friend， 我要我的音乐。 Number 18。 哦，突然发现本周呢我们有好多首新歌上榜，而且成绩有非常非常好的，也有给到大家很大的惊喜的。那刚才前面听到的两首歌呢都是新歌上榜，这首歌同样不例外，这是来自品冠大哥的歌，本周排在第18位，魏沁，这是在2月7号发行的一首歌曲，来听一下。 一片朝思暮成雪，切切念你梦你书画念，等蜻蜓的瞬间似曾相见，等我一三生繁华换你一刻还愿。渐渐心为情所牵，偏偏言语千篇难说全，只当在你身边一瞬一念，才知人间何时有闲缺，只因遇见。也许一时光阴太短太浅，才赐给你我这场轮回，用彼此命运里未解的缘，去换来剪不完的念。也许你我不知历经昨天，还有心或不息的遥远，用余生来续写漫长的诗篇，赴我们几时修来的缘。为情所牵，偏偏言语千篇难说全，只当在你身边一瞬一念，才知人间何时有闲缺，只因遇见。也许一时光阴太短太浅，才赐给你我这场轮命运里未解的缘，去换来剪不完的念。也许你我不知历经昨天，还有心或不息的遥远，用余生来续写漫长的诗篇，赴我们几时修来的缘。也许一时光阴太短太浅，才赐给你我这场轮回，用我们命运未解的缘，去兑现对彼此的依恋，直到终年。眼前只是幻觉，却永远倾尽一切。 重演。 17 Ice Paper 和王丽人的合作，这首歌叫做集合的集，同样是在2月11号发行的歌曲。刚才浏览了一下榜单啊，2月11号是不是一个发歌的好日子？起码我们刚才听到的不可得以及去追那束光都是在这一天发行，同时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那马上呢，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本周排在中国Top排行榜周榜的第17位，集。 不想依然没出口，没有遮拦的追求，也许那些收藏终究会被遗忘，才会让肆意的成长被原谅，善良又倔强，直到最后的散场，我们在同一本故事集，一页一页的抽离，不是的永远想靠近，是因为看似崭新，我愿把那颗滚烫的心留在上一次相遇，绚烂的烟火下有太多一刹那，何时才会放下才算出发， 我这快乐步伐走入我之间，收集誓言的碎片，不值得留下潦草的字眼，告别最完整的一天，那些收藏终究会被遗忘，才会让肆意的成长被原谅，善良又倔强，直到最后的散场，我们在同一本故事集，一页一页的抽离，不是 存放在时空游离，不是的永远在提起，是因为未完待续，我愿把那颗冲动的心留在这一次相遇，太多没说的话该要怎么表达，不过一念之差，我们总在眼目降临，一夜一夜的分析，静静的重复每一句，找回最初的笔记，我们终在不期而遇，无论在何时何地，漫天飘散的花跟随它自由吧，可是却装不进那种童话， 16. 好了，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16位的歌曲，已经在榜三周，上一周的成绩前三名，第三位非常好。今年我们的春晚也是出现在了这个拉萨分会场的刘宇，这是来自他的《雨滴》。 绿色的乌云潜入万花筒，思念斑驳琉璃，玫瑰在心情，窗外在淅沥，令人着迷的雨。暗恋是橘色，温暖又甜蜜，不分季节天气。我在追赶相遇，穿过城市黄昏，和你狂野淋漓。雨滴着有爱河，绯红的傍晚，这暧昧余光有些炙热。哦，汗色云朵到眼底，头发打湿了，凌乱了，浪漫氛围活泼。 安就是叶酸，40年品牌产品，叶酸我选斯利安。 斯利安就是叶酸，40年品牌产品，叶酸我选斯利安。 Music Radio， 我听着无声的音乐，从心中唱响了世界。 本周排在第15位的歌曲，再一次在他的曲风当中重回到伤情的情歌赛道，这是来自泳儿的《无糖可乐》。 情如淡漫了，互相打点，每天需要谁遇上重要，交给糖水揭晓。糖是你了，小鸟撒不出叫，梦甜言蜜语，从美无聊，互看一刻暗笑。人谈情第一阶跳，叫切记有日蓝调， 早猜到，凡人能为无常运数，少点惊喜也好。就是无糖亦要一起变老，人无权自选旅途，天偶已有着难度，能有半夜为路夜饮被感远不可。 必须要先严谨的补充一下刚才这首来自永儿的无糖可乐，因为我说他在今年呢，或者说在从24年开始重回到伤情歌赛道，其实应该更加确切一点，情歌赛道，就是在这个其中你能够听到他像以前那样唱很细腻的伤情歌，当然了也有一些在平平淡淡中表达爱意的情歌，比如说你刚才听到的无糖可乐，讲到的就是他自己的故事，可能甜蜜会慢慢的挥发，爱情也会变成亲情，但是有事无事每日如是，无糖可乐依然会非常的幸福。好了，继续来揭晓我们本周的榜单，这是来自本周我们踏榜第14位的歌，苏运莹的这首《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 是自由的不甘的无数种可能的灿烂的烟火，绽放吧向辽阔的天空，至少我有过属于我的一个，就算坠落不闪躲，请相信有人懂你的烦恼，这世界会爱你双眼明亮，生活中仍眺望着远方，请相信有人懂你的烦恼，懂你的炙热，懂你受的伤，在这广阔世界长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 看着人间啊，人们谁不是四处奔波，自己的苦衷也好像只能对自己诉说，为了抓 风奔跑追时间，同样追生活，向往生活的美好，谁不是与现实争夺，知道自己多渺小，所以才要反复斟酌，随风做自由也早照样有自己的生活。 请相信有人懂你的温暖，请相信有人懂你的温暖，这世界昏暗，你双眼 OK， 你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排在我们本周的第十四位，苏运莹和另外一位歌手崔十八。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 Six Degrees， 这是来自周董周杰伦和小派派伟俊他的徒弟，这是我们本周第十三位的歌曲，上周的冠军歌。 快点点你头掉了黑色玫瑰代表着我的温柔，我愿意对你付出一切没理由，哪怕几段话语我想你会懂。 The world is more fish in the sea, when you only that feel so empty, 就算这几个路线已被用了，但我对你的爱并不会变的。 And I'm all the billions under the sky 现在是晚上的7:41，这里是中国台排行榜，我是魏野，各位周末快乐。今天呢是2月21号，我们正在揭晓的是2025年的第七期踏榜的周榜，也是我们总榜第1031期。那马上呢，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也是本周第12位的歌曲，就上一周的19位有一个较大名次的跃升，这是来自周英婷的歌《离别时刻》。 墙上哭干一对眼睛，怎么带领明日的心不要惊，周会太多，每日担心给几过，奋斗理论太啰嗦，物有不可共你走，仍祝福你我明日再会校门口。离别时刻别哭着我，剩下这一颗怀念当天快乐过，多灿烂忘了庆贺。时刻亦需大个，若想起某天哭笑过，但别遗忘我，照片中仍能相聚过。一起步课，记录艰辛的某课，放学各自拍紧拖，走挥手别太久，分开奋斗，流落各地别回首。离别时刻别哭着我，剩下这一个怀念当天快乐过，多灿烂时刻别哭着我，就剩下这一颗，无论几次阔别过，这约定仍似最初，重聚时刻定更坚壮。若想起某天的过往，在任何情况，仍记得来年相聚过，合照中留下眼泪亦不止我。 Number 11。 在公布今天第11名的歌曲之前，跟大家分享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啊。其实我来到这个中央台之后，已经有过2次还是3次在除夕夜然后上班了。每一次呢，我心里都默默地响起一个 BGM， 当然这是一个带着善意的开玩笑啊。就是在7、8年前第一次上除夕夜的时候，当时还要分享歌曲给大家，我心里响起了一首《算你狠》然后呢在今年其实除夕之前，当时又要工作，以工作的状态迎接新年的到来。然后那天呢，我恰好看到裘德要发新歌，当时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大年夜怪奇物语》。我说哎，这个经历好像突然之间又连接上了。那今天我们来揭晓本周踏榜周榜的第11名的歌曲，恰好就是裘德的《大年夜怪奇物语》。 很热爱撒野，陪着看新闻，故意装可怜，总要指天。小学同学见一见，红灯笼头进银河系星群里，窗外烟火 事情，听着有趣，都享受吹嘘，都合家欢庆。 是自由蓝天，梦却很遥远，人群中多看一眼，一眼惊鸿是你侧脸，深藏心底再往后好多年，到后来才发现人生不知答卷，那是以为的永远也不算考验，可是往后的岁月大多数我都在怀念，怀念着那个夏天，山下遇见和告别，放进山再一辈子说再见，依稀记得那个夏夜，对着天空流星许愿，却未曾想你我要不懂蓝天，我们的心下遗憾而热烈，缠绵着一切仿佛在昨天，转眼间分岔口谈离别，你我归来已是少年，后来我才明白伤线，人生不知答卷，那是以为的永远也不算考验，可是往后的岁月大多数我都在怀念，怀念着那个夏天，我们在盛夏遇见和告别，风景山再替彼此说再见，依稀记得那个夏夜，对着天空流星许愿，却未曾想你我有缠绵着一切，仿佛在昨天， 见和告别，风景上再替彼此说再见，依稀记得那个夏夜，对着天空流星许愿，却未曾想你我有不同蓝天，我们的剩下遗憾而热烈，我沉浸着一切仿佛在昨天，转眼间分岔口谈离别，你我归来仍是少年，后来我才明白什么是想念。 能翻译的难题忘了 谁 hear me out？ 我是谁的谁的我，就和谁唠叨，谁要欢叫，谁热烈的探讨，不想解释太无聊，亲吻才需要勤劳，真的爱在给人专心笑。 冬天热闹啊，夏季才刚来到，谁的爱情都该得到礼貌，就算气泡也是我要的城堡，就算看得到还是谢绝关照。如果牵手解读成外星人的招摇，请问是否能再换一瞬尖叫？我很想知道，总会有个谁是谁是谁是谁能祝福骄傲？老的肩膀究竟老不老靠 ？I say， 反正我不打算分别人靠。 我是谁的谁的我，就和谁唠叨，谁要欢叫，谁热烈的探讨，不想解释太无聊，亲吻才需要勤劳，真的爱在给人专心笑。我是谁的谁的爱，我知道不暴跳，不会傻跑。谁是谁？他是谁？他是我的谁？谁爱谁？谁问谁？谁是谁的谁？我是谁的？谁的？我是谁的？谁的？我爱就好谁。 在平凡中感受喜悦，在遗憾中懂得珍惜。无论未来道路是阳光满途还是风雨兼程，都能怀揣着温暖与力量，书写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精彩篇章。晚上八点，我是淡如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我听着无声的音乐，从心中唱响了世界，每一个夜里的旋转，精彩的 Music Radio My friend， 我要我的音乐。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现在是晚上的8:01，各位周末快乐，我是魏野。今天呢是礼拜五，OK， 那在这个小时呢，我们会继续揭晓本周的榜单前十名的歌曲。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在上个小时有很多朋友来留言啊，一直在忙着解榜，所以回复大家的时间呢不是特别的及时，大家留言我都是看到了，有在开心的过周末的，然后有一个人在家里面边打扫家务然后边这个听歌的，还有一些朋友求新歌推荐的。那一并欢迎我们所有的朋友，无论此刻你是在车载调频收音机来进行一个收听，还是通过网络端跟我们来互动。当然求新歌的朋友，那本周呢我们的20首歌曲都是在榜单当中过去一段时间经过票选然后获得不错成绩的歌曲，如果有你喜欢的话，你也可以把它收入到这个你的播放器当中。那进入到8点钟，也是我们接下来10首歌曲前十名将要公布的时间，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然后准备一下本周的前十名就要依次给大家来公布了。 想一想还算了吧，让各自无牵挂，找一个出口让对方都不再挣扎，要不就到此为止，放过彼此，换一种方式，即便再争夺几次依然固执不会停止，要不就到此为止，当没人时回到熟悉圈子，我 就放下坚持，忘记你样子，要不就到此为止。撑多久，要到什么时候，这样的关系似乎没尽头，想一想还算了吧，让各自无牵挂，找一个出口，让对方都不再挣扎，要不就到此为止，放过彼此，换一种方式，即便再争夺几次，依然固执，不会停止，要不就到此为止，当没人时回到熟悉圈子，我也就放下坚持，忘记你样子，要不就到此为止。要不就到此为止，放过彼此，换一种方式，即便再争夺几次，依然固执，不会停止，要不就到此为止，当没人时回到舒适圈子，我也就放下坚持，忘记你样子，要不就到此为止。 先补充一下，刚才朋友给我留言说，魏也说了一大堆，你还忘了，此时此刻还有在上班的，还有在加班的啊，当然没有忘，因为我自己也在上班嘛。来，本周排在第十位的歌曲，这是来自艾薇的歌，在榜三周，上周第十三名，本周第十名的《安全下船》。 Nine。 本周排在第九位的歌曲是一首温情的作品，同样是在今年的总台春晚上面让很多人觉得非常非常的记忆深刻并且呢很感动的一首歌，这是来自梁静茹的《住在心里的人》。除了它的旋律之外呢，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春晚的时候配上的那段视频画面。 大风大雨呀，咱就往家里跑，还差个糖再炖会儿就好，再来歇歇脚。你是他疯过的幼鸟，他怎能不知道，这孩子呀总想飞得高，叫世界翘上一翘。赶路的人啊别害怕，山高路遥，阿妈说有目标就好，看磕磕绊绊，你瞧你不是也做到，心里的曙光引我们天涯海角，放下他身影难得笑，勇敢的人啊会更好，阿妈说过面对努力的人不薄，耐心等等看福气呀，也许明早会悄悄咱家的门呀笑呀笑。 中国准妈妈就吃吉斯利安多维片，含0.4毫克斯利安叶酸，9大营养素，科学配方，更适合中国准妈妈体质。吉斯利安多维片，专为中国准妈妈设计。 每天一颗心，长高强体质；每天一颗心，不吃胡食力。一颗星小葫芦补充 A 加 D， 一颗星的小葫芦每天一粒，守护0到18岁孩子健康。一颗星，妈妈的一颗星，达英药业。 补钙怎么选？补钙认准迪巧进口钙，钙质细腻促吸收，补钙选进口，当然是迪巧。补钙选进口，当然是迪巧。 温馨提示：本时段药品广告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我申请做他的主治医生。 他是名声赫赫的犯罪破案专家。 嗨，我是李维希。 蛰伏20年的 我不走，我就在这里等着你。 你为什么当心理医生？ 20年前，是心理科医生救了我。 上云听案，搜索心理科医生，全景展现心理科全貌的多人有声剧，保持健康心态，生活充满阳光，好听在云听。 Music Radio。 Music Radio, my friend. Number eight. 本周第八名的歌曲，这是来自白安的声音，我把你留在去年。排在第七位的歌曲，同样在榜两周的时间。那刚才那首白安的歌呢，是从上周的第十七位到了本周的第八位，而这首树呢，是来自张杰杰哥的歌，上周第十五位，本周第七位。 子女儿回家。 大树爷爷在哪？ 西呀西瓜北马， 鲜花雨滴开放， 落叶逐莺回家。 大树爷爷在哪？ 你落了一枚落叶，我就成熟了，脚踩落叶像沙沙，我已当爸爸。妻子女儿回家，爷爷不见了。大树大树也看了，这里变化大。 落英飞鸟声响， 云朵火车幻想。 本周排在第六位的歌曲，如果刚才大家说听到了梁静茹的声音非常感动的话，那同样另外一首歌呢，像是给自己的声音，同样从过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应该是声量最大的一首新歌。那在本周我们全新上榜，就来到了第六位的歌曲，这是来自王菲的《世界赠予我的》。 有人放烟花，有人追晚风，借一缕时光捧一片星空，听一听等一等别匆匆，造梦者造了好梦，直到我沉醉。世界赠予我聪明，也赠予我泪滴，赠我温暖一杯月，也赠予我惋惜，赠我一场雨，用漫漫春雨要风铃， 有人要回望，有人要憧憬，借一朵白云，拍一张合影，想一想，问自己，梦打听，远去折去了远方，愿他都安心。 斯利安就是叶蒜，四十年品牌产品，叶蒜我选斯利安。 爱晒你晒你晒你晒你的笑，爱晒你晒你晒你晒你的宝， 不是人非没所对，运用风去没所谓，你曾经给我可悲，用时间背。 时光流转，音乐不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不朽的旋律，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瞬间。 补充多维，中国准妈妈就吃创盈金丝利安多维片，含0.4毫克丝利安叶酸，九大营养素，科学配方，更适合中国准妈妈体质。金斯利安多维片专为中国准妈妈设计，斯利安提醒您收听听他的歌。 每天一颗心，天天一颗心， AD 同补还是一颗心，探索生活奥秘，温暖护航健康成长。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小百科。孩子的智力发育并不是完全受遗传因素的影响，环境和营养等多方面因素都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孩子的智力发育。在孩子大脑发育的关键时期，要及时为孩子补充与脑发育密切相关的营养元素，如 DHA、ARA、铁、维生素 A 等。同时，孩子的学习环境以及积极的亲子互动也是促进孩子智力发育的重要因素。因此，妈妈们需要多方面关注孩子的智力发育。 心长高强体质，每天一颗心不吃胡食粒，一颗心小葫芦补充 A 加 D， 一颗心的小葫芦每天一粒，守护0到18岁孩子健康，一颗心妈妈的一颗心，达英药业。 前五名的歌曲了，那这一位呢，也是刚才有朋友说，听到这个小时一开始朱星东东东的歌的时候，我在本周或者说这两周是不是有推荐过？是，那当然，你现在听到的这一位呢，其实在去年的下半年开始到现在，我也推荐过很多次，他是苏慧伦，尤其是在这个状态下，现在的他，他的音乐，包括他平时节目上面的状态，让我对他有了真的是全新的戏份般的认识。这是来自他的《抬头纹》，本周的第五位。 爱过也哭过好几回，品尝过寂寞和心痛，忍不住那个难受，绕了一大圈，终于找回我的节奏，一遍又一遍小心测试，潜在后 记得。 那时候不知小滋味，爱上层楼，爱过也哭过好几回，品尝过寂寞心痛，忍不住那个难受，别绕了一大圈，终于找回我的节奏，一遍又一遍，小心测试前在后果，回过神，笑容传染给太多人，自己都记得太痛， Number 4，本周第四位的歌曲 Mike 曾比特，这首歌呢也已经在我们的 Top 榜当中三周的在榜时间了，上一周第七位，本周终于进到了前五位，这是来自曾比特的养分。 杯黑咖啡，熟悉的苦涩，就像人生里的挫折，当时为了爱分了不顾身，像孩子无趣的天真，很多的原则慢慢转念了，很多的缘分不需要揣测，生命中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角色，人们都带着着历经了无数个选择，每道划过的伤痕都是人生养分，从前都不会晓得，大人悲伤是无声的，梦想与现实不断的拉扯，找一个矛盾的平衡，很多的原则慢慢转念了，很多的需要揣测，生命中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角色，人们都带着伤勇敢活着，历经了无数的选择，深刻，永 是活着。 Number three， 要恭喜 Disco， 他的歌呢在榜四周，也是本周二十首歌曲当中在榜时间最长的一首歌。而在本周继上一周的第六名的好成绩之后呢，终于进入到了前三位。这是来自 Disco 的《当一个人》。 只言片语都掀不住湍急的漩涡， 终于来到了本周的最后两首歌的时间。今天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听了18首歌曲，不知道这其中有没有你喜欢的歌，或者说有没有在你这个预想当中会拿到好成绩的歌曲。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正在揭晓第1031期总榜的榜单，也是进入到2025年之后第七周的周榜。那马上我们来揭晓的是第二位的歌，最近他也在香港开演唱会。 他就是谢霆锋。逆行 只想释放天性，不懂礼貌回应，与神服是过程，怎可刻意适应，算我不认命，自漫腾悬崖生长，能赢难再上，不稀罕普世来鼓掌，似石头沿途风伤，仍顽强进化，不伸手都要谁欣赏？为什么？人一意亦行，思想保有年少时一点天真，岁月在落人，放任把灵来鼓掌，似石头沿途风霜，仍顽强进化，不伸手讨要谁欣赏？ 本周第一名的歌曲，听到这个旋律也是已经在榜三周，上一周第二位，本周呢向前一位，来到了冠军位次的孙燕姿《日落》。 山忽隐忽现，海市蜃楼是沙漠谎言，天陷在水面，碎了。 爱。心眨眼瞬间已经消失在千年以前，笑挂在嘴边，喜悦却只是回忆重演。我追 那么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48，我们本周的前20名的周榜就已经完整的揭晓完了，不知道是不是你心目当中的这个预期的位置。起码看到孙燕姿的第1名，好像很多朋友是挺有共鸣的。然后第2位的谢霆锋呢，今年的演唱会包括最近有公布到加场4月份，如果你是他的歌迷的话可以关注一下。那剩下的这十几分钟时间呢，就本周的榜单时间，听明白这个前缀，就本周的榜单时间，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云天App 搜索音乐之声来进行提问。那下个小时开始呢，就是奇奇怪怪的歌单了。刚才有朋友有问到云听用户 QOPL 说第3名的歌曲的名字，第3名的歌曲呢是来自 DISCA 的当一个人，也介绍了是在目前榜单当中在榜时间最长的，本周已经是他第4周的在榜。拼搏的飞鸟说歌单有吗？没有，回答的非常直接。对，我们的节目呢是没有歌单的，在其中找一找惊喜吧。苗苗刚才说到本小时刚开始听到朱星东的旋律朗朗上口，记得几天前还有分享过。然后洛洛说在家里一边打扫卫生一边听歌是一种享受。是崔崔啊，刚刚听到过年的时候说心里的 BGM 是算你狠，好好笑。别误会啊，算我自己狠，我说的是我自己。盘尼西林，橘子花火。 夜幕下的灵魂有多冲动，多渴望永远甜蜜的自由。刹那间，橘色花火统治了黑夜，泪水模糊了年轻的脸，他相信了这是最后一夜。 She said goodbye。 所有。